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克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我为了躲避海哲，所以冒冒失失地撞进了洞里。这一撞可不要紧，一下就摔成了一滩烂泥，这下可是把我疼得够呛。为了下一次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反正老人也没有时间理我，我想借这个时候在洞里面练习一下急刹车。 我想在这儿训练飞行，不会打扰到你们。 哼，不会，尽管飞就是了。 于是我开始了急刹车训练， 助飞，猛然加速，然后猛然停住。这个效果老是不太理想，总要经过好长一段的缓冲之后才能停下来。 刹车的时候翻个跟头试试。 嘿，我试着照做了一下，不错，效果立竿见影，两个跟头就能停下来了。几次过后，我已掌握要领，即使飞得再快，两个跟头之后都能稳稳地停住。 接着我开始训练障碍飞，快速从洞壁一侧被淘汰的头骨中间飞过。刚开始偶尔会撞着头骨，几遍过后速度再快我也游刃有余。几个来回之后我累了，停在了老人的左肩上。 飞得不错，不过那些海蜇是活动的，穿过它们比穿过这些静止的头骨困难何止百倍。 那以前的独梦人也要经历这些困难吗？ 情况不一样，以前是在山洞里或者悬在空中的水晶球里，在海底的这是头一次。 我一直以为老人和概念女孩以前也是在这样的海底的洞里读精神，原来这竟然是头一次。 那以前的那些独梦人也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点儿。 是的，这样速度才快。 那没在海底就不存在吃精神的海蜇了？ 是的，不过存在吃精神的蝙蝠和鹰隼。 啊，他们真幸福啊，不用忍受海蜇的毒刺。 但他们遭受的是蝙蝠的尖牙和鹰隼的利喙，不比你幸运。 我还想就此说点什么，突然一阵闹铃把我吵醒了。突然被吵醒，这 们脑袋实在是胀得厉害。电话是屯四打来的，他急匆匆地问我： 喂，在哪儿呢？ 啊，我在家呀。 有 C 部任务，20分钟之内赶过来。 我一看床头闹钟，下午2点整，我连忙套上了 T 恤出门。家离公司不远，赶到公司的时候2点18。喂，首长好，我是秦一刀。这通电话是上级打来的单线电话。 你好，得知你现在正接手一项 P 部任务，请简单介绍一下。 从电话那头的声音判断，那应该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首长。啊，是一位有钱的古董商想追求一家小古董店的年轻女老板，被拒绝，于是找到我们公司，要求我们给他一份关于那位年轻女老板的详细材料。 包括哪些内容？ 就是关于她的出身、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受教育程度、个人爱好、脾性、日常活动等等。 目前掌握了多少？ 差不多可以交付了。 请具体说一下。 我虽然很疑惑为什么这位老首长对我的这个屁股的案子这么关心，但我还是继续回复了。是，女老板叫杨飞，1988年出生，籍贯青海，受教育程度不详。据小区管理人员说，她父母2年前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后来在上海的舅舅的帮助下开了这家小古董店。现在她和爷爷住在一起，她生活很规律，爱好看书，没有朋友，除了看店平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活动，大致就这些。 现在有个任务要你去完成。 是。 你现在调查的这个叫杨飞的女孩的父母是我们总部隐蔽战线的2名同志，3年前因公殉职，为了照顾好英烈的后代，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别国特务的骚扰，按照杨飞的个人意愿，我们给他安排了目前的生活。现在命令你立即停止对他的调查，同时请你设法彻底消除那位古董商对杨飞的任何企图。我们不能让我们牺牲了的同志的后代受委屈，这就是我这次给你的 C 部任务。 哦，原来杨飞的父母也是隐蔽战线的同志，那与我是同行啊，难怪他的身世资料会这么简单。我两脚跟一碰，立正回答：是，首长。放下电话，我顿时感觉身上轻松了许多，就像卸下了一层重壳一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我在这次跟踪监视杨飞的任务中成了螳螂，而且自己竟然一点也没发觉，这让我有些不爽了。但对于这项新的任务，我还是十分乐意接受的。帮那个姓林的古董商打探一个小姑娘的隐私，早就让我厌烦不已了。回到办公室，古姐正盯着电脑屏幕认真地看着什么。好久没回来了呀，今天怎么想起回朝了？古姐抬头看了我一眼。按规定，我们手上有任务的时候，不管是 C 部的还是 P 部的，直到任务完成期间都可以不回公司。想古姐了呀？这话一出口，我突然感觉这句话的内涵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我也常跟古姐这样开玩笑，可今天说出来后立刻就后悔了。古姐呢，却跟没听见一样，看着电脑屏幕，按着键盘上的向下的方向键问道：怎么没去监视那个小老板呢？今天天气不好，他没去开店。我坐在转椅上，转了2圈之后，顺着古姐刚才的话问道：哎，古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那个姓林的打消对这小姑娘的念头吗？古姐依旧盯着屏幕。 怎么，心疼了？ 不是，就是觉得那姓林的不是好人，那女孩真要是被他给搭上，能有好下场？ 我觉得吧，我们的工作也应该有个底线，我们不是杀手，不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那不管杀的是好人还是……得，你呀，这些话对屯嫂讲去。 姑且把我打断了，我坐在转椅上打着转问自己，有什么办法既能向林老板交差，又能阻止他对那个女孩的继续骚扰呢？ 几秒钟之后，姑姐开口了，这个简单呢，太简单了。 哟，姑姐，请教请教。 啊，肚子叫了，午饭忘了吃。姐说我跑腿儿。 哎呀，不巧我还忘带钱包了。 姑姐说着呀，撇嘴轻轻一笑，嘴角两边的肉随之微微鼓了起来。 哎，姐叫事儿嘛，这我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 姑姐直起身，扳起手指头，一个超级汉堡，两份薯条，两个炸鸡腿，两个蛋挞。 不是，姐，我以前可从没见你吃这么多呀。 炸鸡腿不要也可以，不过没吃饱的话，即使有更好的主意，也恐怕……哎， 得了，我也没等姑姐把话说完，已经冲出办公室了。跑到对面快餐店里买了清单上的食物。 一刻钟之后，我把快餐袋子啪的放到了姑姐面前。 姐，说，说吧，什么办法？ 很简单。姑姐边从袋子里掏出纸盒边说道：“ 那个林老板要的只是一份书面报告。” 你只要在这报告的内容上做做文章。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得， 我赶紧从姑姐面前夺过一个炸鸡腿。 我还以为有什么不同凡响的高招呢，这招我早想到了。姐， 我啃着鸡腿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却不知如何下手。 嗯，怎么不写啊？ 姑姐嚼着薯条，不无得意地扬起了眉毛。 写？我写太有意中人呐。 嗨，那种人会在乎这个？无所谓，反正只是寻一时之欢。那我说那女孩的亲戚有在市公安局当领导的？ 这样姓林的只会更来劲，借此巴结。 我赶紧起身，倒了一杯茶递给姑姐。 哎呦，请姑姐指点呐。 姑姐抿了抿嘴儿，以胜利者接受投降者的求降书的姿态接过，然后说： 你呀，就说那个女孩有病，那种人最在乎自己的性命，说女孩有病了，她肯定避而远之。 见我没反应，姑姐喝了一小口茶，转过去： 那么心疼了？ 他盯着电脑屏幕，狠狠地按下了回车键。 舍此，可别无他法哟。 半个小时之后，我编出了一页交差报告。这篇报告我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林老板，您好，首先感谢您对 B 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现距您要求的交报告期限还有一周时间，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情报资料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查下去了，先把调查结果详报如下。 杨飞，女，1988年生，籍贯青海，现有家庭成员，爷爷，括弧，大学教师，退休在家。现住址，蓝天小区106号楼502室，爱好，看书。日常生活概述，两年多前，在古董艺术品商业街开了一家小古董店，每天上午8点左右开店门，打扫店面，然后在店里看书，平均每天上午上厕所两次，中午12点左右用微波炉加热自带的饭菜，饭后靠在店里的藤椅上午休大约1.5小时，下午同样看书，平均上厕所两次，下午5点左右关店门。店里生意总体清淡，晚上一般待在家里，阴雨天不开店，待在家里或者偶尔去东方明珠，没有朋友。以上就是我通过跟踪调查得到的信息，以下信息是通过技侦手段秘密获得的。杨飞的父母3年前死于不明传染病，2年前他也被查出患有此病，于是迫于周围舆论压力与爷爷迁至上海。此传染病属于潜伏期较长的慢性传染病，而且只对特定人群有传染，传播途径皮肤接触、血液、唾液等，目前尚无治愈先例，感染之后10年后的死亡率为100%。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本人很吃惊，但同时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他在上海没有别的亲人，为什么没有朋友，为什么不愿意接触别人。由于以上信息是通过技侦手段秘密获得，还请林老板阅后销毁并保密，谢谢合作。不知以上这份报告是否符合您的要求，如有疑问请随时联系。这份报告写好之后，我打印出来递给了古姐。 哎，帮我看看有什么破绽没有。 古姐极不情愿地接过去。 难道他在吃醋吗？应该不会呀。看看材料， 他刚才一直嚼个不停的嘴巴突然停止了蠕动，漫不经心的脸色也有了变化，就像无意间在脸盆里发现了已丢失3天的中了大奖的彩票似的。 哎，哪些真的，哪些是虚构的呀？ 古姐似乎很迫切的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哎，只有他父母的死因和他的病是虚构的，有什么不妥的吗？ 哎，那他父母的真实死因是什么呀？我抬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天花板。 啊，空难。 鉴于 C 部任务的严格规定，对于古姐我也无法以实情相告。 哦。 古姐将信将疑的把材料递还给我。 拿着吧，没破绽。 给林老板传真过去后3分钟，接到他的电话。 哎，快说那个病有哪些症状啊？ 他已经近乎着大吼来问了。 啊，林老板，材料上说，传染此病后，人体不会有任何临床症状，只有通过血常规检查才能判定。如果血常规指标都正常，那就证明没有被传染，但这并不是说这人就属于不会被传染的类型。目前吧，整个医学界对这个病还都不是很了解，有些人接触一次传染不了，接触10次可能就会染上。 最后啊，我还想说一句祝他好运的话，那边迫不及待地挂掉了电话，看来大功告成了。 哎，顾姐，走啊，一块出去吃晚饭， 我请客。 哼，哎呀，没你清闲呢，我就在食堂吃了，晚上还要加班。 下午5点左右，我回到了住所，虽说完成了任务，我却没有食欲。 5:30，按照早上的计划，我骑上宝马去了医院，也不知道舒女士现在找到人帮忙没有。病房里没有其他人，舒姐迎上来抓住我的胳膊，红肿着双眼看着我说：“ 彤彤，彤彤，哎，怎么了？怎么了，舒姐？别，慢慢说，慢慢说。” 见他这样，我也跟着紧张了。 彤彤怎么了？ 我看了一眼彤彤，这个时候的彤彤依旧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彤彤，彤彤他说胡话了。 舒姐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似乎费了很大的劲儿。我本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呢，原来啊，就这么个事儿。我放下了心。 哎呀，舒姐，我们大人发热了，有时候也会说胡话的。 彤彤的头部受到了撞击，说胡话呀，应该是正常。 可彤彤说的是…… 怎么？彤彤说什么了？ 他说头骨。 头骨？ 是，说了好几次头骨。 我正觉得不可思议呢，上次那位浓眉大眼的医生推门进来了，身后跟着那位曾帮我忙的小酒窝护士。见到我，小酒窝护士垫着脚在浓眉大眼的耳旁小声说了句什么，之后浓眉大眼问我：“ 你是病人的舅舅吧？” 我看了一眼舒姐，回答他：“ 啊，是。” 请您跟我来一下。我随着浓眉大眼来到隔壁的检测室，他打开了灯箱，指着灯箱前的一张 X 光片说：“ 这是病人头骨的 X 光片，请仔细看裂纹的形状。” 浓眉大眼指着彤彤头骨右耳后侧的地方，我凑近了看，裂纹很细， 这像是人的头骨。 是的，裂纹的形状很特别，但我相信这仅是偶然。今天病人开始说胡话了，说的也是头骨，可我还是相信这也仅仅是偶然。 浓眉大眼像个倔强的少年一样，一再强调事情的偶然。 舒女士现在心情很糟，我担心告诉她会使她更加不安。 我点了点头，再次凑近仔细观察。没错，的确是完整的头骨图案。 彤彤的那一次摔倒，在头上留下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图案。这图案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我和医生又该如何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妈妈呢？彤彤得的是病吗？如果是病的话，该怎么治好他呢？这一切的疑问的答案，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鬼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谜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鬼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